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北五环广顺桥到顾家庄桥东向西方向，北五环上清桥到肖家河桥的东向西方向，以及东五环平房桥到远通桥的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是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欢迎光临九七四 Live Show。 OK, let's go。 记忆总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翻滚，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回忆的大门，记录着我们一起走过的电台音乐，陪伴我们一起共他的当年明月。看着走来走去，还是回到那个起点，我还记得当时在音乐来我表演。时间倒退回到十年前的那个深秋，故事开始一段迷失旅程的分流。我放弃当兵，独自来到陌生的城市，每周末的傍晚 DJ 策划陪我一起，老哥依旧需要加点信心力量补给。我也没有时光机，再也回不到过去，栀子花百花瓣百褶裙柏油路，新环境老电台，北京城玩的酷。傍晚五点交替，北京音乐电台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度过下班高峰好吗？ 星期天17:02，欢迎各位走进九七四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这间 Live House 的老板泽华。每个周末呢，我们都会在这里请来不同的音乐人，在节目当中现场的弹唱给各位听。这个晚上可以说是爵士之夜。走进我们这间 Live House 的方式有很多，除了可以通过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样的方式走进之外，还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现在立马搜索北京时间，或者是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全程两个小时的视频直播了。今天请来的这对组合呢，可以说我身边的很多同事都非常非常的喜欢以及期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可以偷偷的告诉大家，除了可以听到一些他们非常经典的大家很喜欢的歌曲之外，还会有一些很棒的你非常不熟悉的很有味道的歌曲。他们是谁呢？17:03，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他是乐队中把控音乐方向的男主唱杜凯，他是乐队气质的设计者和形象掌控人，当然也是女主唱刘恋。有人说听他们的音乐就像在看一出情景剧，他们也为自己总结了十个关键词：幽默、直接、亲切、优雅、乐观、深情、活力、睿智、洒脱、成熟。他们的音乐世界，唱歌和表演并不矛盾。他们说，我们就是贩卖悲伤的百货商场旁一个解忧杂货铺。 所以我还是爱你的。 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让我们共同进入爵士世界，有请 Mr. Me。 Mr. Miss， 偶然相遇的 Mr. Miss， Up today， 一个还没长大的八零男孩，一个早熟的九零美女， 是吗？ Mr. Miss， 总被叫做 Mr. Miss， Up today， 不能和寡女整天在一起，他们到底什么关系？ Mr. Miss， 哦，正月的 Mr. Miss， 哪有啊？ 啊，对，上了北大考古和历史系，上课老师都不太认识。 Mr. Miss， 怎也怎能到 Mr. Miss？ 不练不练的， 拿起吉他来就唱不停， 就是在教室里去， 我幸运能和你踏上。心 啊，对对， 多么的青春里哪有这倔强的情 况。 Mr. Miss， 相识两年的 Mr. Miss， 说 吧， 不能和寡女快乐起来， 旋律响起烦恼自动 delay。多幸运能和你踏上音乐旅行， 多 美 的 青春里哪有这倔强的热情。Oh Mr. Miss，继续向前的 Mr. Miss， 这些哪儿都到，拿起他来就唱不停， 歌声嘟嘟被我你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嘟嘟 哎，以前人家别的组合上来介绍都是两个人一起说，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啊， 你们呢通过一首歌曲就可以直接介绍出来。 对 对 对 对 对， 这个是我们自己自我介绍的一首歌，就是用在这种场合。 这首歌曲当中其实信息量挺大的 哦。 第一点我记住的，一个80后一个90后。 嗯， 谁是80后谁是90后？ 那很明显了。 不看视频大家不知道，所以呢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视频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全程直播。 是的是的， 所以杜凯是80后。 对对对啊，就像前一段时间说到这个90后已经告别那个啥，就已经告别什么，告别少年还是青年？ 00后 啊，00后， 对，00后已经成年了， 哦， 最后一批。 对对，所以我们就已经不想想这个事情了，就搞不清楚。 留恋是90后， 对，但我也已经算步入中年了。 所以一个80后跟一个90后是怎么相识的？这是第一点，一会儿我们可以慢慢讲哈。 嗯嗯。 第二点呢，也是倡导说，哎，这一对男女哈，整天搞到一起，他们到底是干什么的？有没有什么关系？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很多人就讨论说男女在一起能不能做普通朋友，而有人说是绝对不可以。然后我们就是一个反例嘛，就相当于。 所以我好像听说一开始的时候你们两个人刚成立是杜凯找到刘恋的。 啊，对对对对对。 刘恋当然觉得，哎，这个小子是不是内心有什么想法。 会有这种想法，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说防火防盗防师兄嘛，所以一开始一进大学就有一个师兄主动过来要聊天，感觉像是搭讪一样的，就怀有戒心。 而且刘恋应该是经常会有师兄来搭讪那种人，然后就是对敌斗争比较经验。 我觉得刘恋看起来有一种那种傲娇劲儿，然后看起来有种冰山美人的感觉。哎，你内心是一个冰山美人吗？ 我是很冰山了。 有表情是吧？ 大家说的算了啊。 有表情是吧？ 对对对对， 他今天有点慵懒。 哎，真跟大家说，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他们两位也是穿上去非常的漂亮，然后非常的 Mr. Miss 这样的一个穿着打扮。 哦， 如果各位只听广播的话，你可能不知道到底穿什么样。 是的，是的。哎， 所以呢，欢迎各位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收看我们全程两个小时的直播。刚才这一首《先生小姐那些事儿》当中也是唱到，两个人已经在一起八年的时间做音乐了 啊。对对对对对，2009年开始的，2009年秋天。 嗯。2017年好像是一个特别的年份， 不止八年了，到2018年的话已经9年了。 反正我告诉他俩，告诉大家，他俩都是北大毕业的，数学感觉不是很好。总之吧，就音乐之路走了很多很多的年份了。 嗯嗯、对, 对对对， 但是好像只推出了一张专辑，目前 啊，是的，是的，就是前年怎么说，2016年的时候出的。 现在说起2016年都是前年了。 对，就还没反应过来，都还得换一下。嗯， 时间过得太快了。 对对对对对。 这张专辑当中有很多的歌曲大家都很喜欢，接下来我觉得我们说再多，不如先来听一听。 嗯嗯， 这张专辑当中你们最喜欢的歌曲是哪一首？ 我们 不太一样。 对对对，喜欢很多那个不同方面有不同的选择吧，感觉。 那我们就即兴一点，如果此时此刻在这个当下，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想唱这张专辑当中一首歌曲的话，会唱哪一首呢？ 我觉得有一首歌是我们比较开头的部分写出来的，叫如果你不曾出现。 嗯， 然后那个是帮助我们找到创作信心的一首歌吧，就是在我们大概组合是09年开始，大概在13年的时候写出来这首歌的，我们才开始陆续的开始创作这张专辑，好像我们有能力可以创作专辑了的，所以这首歌就比较难忘一些。 这是当时写出来的第一首歌曲。 嗯，其实也不是第一首，但是是我们开始这个就是 批量创作 的第一首。 嗯，对对对，很难忘。如果你不曾出现， 对对对， 感受一下吧。 几次犯错的机会， 过去我曾经历过失败的人，许多眼泪，许多伤害， 我不得不敬佩上天的安排，最美的人说来就来。谁能有你完美？我不敢再去想，还好不是那样。青春的年岁经不起荒废。去想，还好不是那样。一生给几次犯错的机会。 许多眼泪，许多伤痕。 得不钦佩上天的安排， 最美的人 说来就来。如果你不曾出现，谁能有你完美？我不敢再去想，还好不是那样。 青春的年岁经不起荒废， 有了你的人生才这样美。 如果你不曾出现，很美的画面， 嗯， 我觉得除了这个画面很美，唱得很美之外，当中有一个乐器的声音也很美， 哦， 是刚才刘恋自己吹奏的一个很小的乐器哈， 嗯， 那是什么呀？ 这是卡祖笛，应该是一个世上最简单的一个乐器之一吧。 它的声音怎么描述呢？你觉得？ 就是它比较模仿萨克斯的声音吧，但是啊，每个人因为自己的嗓音不一样，它吹出来的会有一些差别。 哦，你说根据每个人嗓音还会有不同的音色？ 对，比如说杜凯吹出来就会像唢呐， 因为是单纯的针对杜凯。 但是其实是唱歌，然后会震动那个膜，是把自己嗓音稍微改动了一下， 哎， 啊，不是用气吹的。 而且我觉得有了这个乐器的加入以后，整首歌曲的那种复古的调调也突然出现了 啊，对，就所以就是他就拿这个乐器蒙事。 如果你不曾出现，其实呢，对于二位而言，如果任何一个人没有出现的话，这支组合就没有了。 啊，对，是这样。就是我们刚刚认识的时候，就是在学校参加活动啊，唱歌比赛那种， 嗯， 然后。就是真的现在想一想就很偶然，如果那天就没去参加那个活动的话，可能就接下来这多少年我们各自的事业啊什么各方面都会不一样。嗯， 当时杜凯是评委是吧？ 啊，对，因为我比他大六岁。 哦，嗯，然后刘恋是选手。 对，我当时刚进大一吧，大一的下半学期， 嗯， 就什么都还不知道的那种懵懂的新生。 听说在这次的歌手大赛当中，就刘恋就被 pass 了，淘汰了。 啊， 对，我那时候唱的其实挺也不算很好吧，我自己感觉，然后很紧张，第一次上那么大的舞台，觉得特别紧张。 但是杜凯却对这个声音是恋恋不忘的，是吗？ 对，他很谦虚，他说他唱的不好。其实在那个时候，别的同学都是那个同学，然后爱好唱歌那种 嘛。嗯， 然后他的那个演唱，他当时唱是 Norah Jones 的一个歌，然后 Jones 最出名的那张专辑里有一首歌叫 Seven Years 七年。 那你很敢哎。 哎，对， 因为这样的歌曲我觉得在舞台上你必须得很淡定，你的声音很松弛才能表现得很好。 是， 对， 然后其实舞台表现力会比较弱，这样的歌。 嗯， 对，别人都喊嘛，都啊你也来一首，什么都那个样子。然后他就是非常那个，就在那儿眼睛都闭上，就是不敢看那种。但是就是已经让人觉得已经是一个，虽然是同学，已经是一个有成熟的歌手的潜质的感觉了。 啊，很高的评价呀。 如果你不曾出现，我觉得任何的关系哈，我们重新回顾一下，一开始彼此见面时候的那种感觉，可能化学反应是不一样的。刚才如果说这个杜凯觉得刘恋的嗓音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对， 然后开始有了很多很多的合作方面的可能性的幻想吧。 对， 那刘恋呢？ 我当时就是觉得哎，挺好的，丰富一下课余生活嘛。有一个在学校搞音乐搞了这么多年的人肯带着我玩，我觉得那就玩呗。 好随便呀。 这样一种心态。对， 但是听起来好像就觉得那两个人就投机了嘛，可能以后都会走得非常的顺。这一路可能即便这个音乐事业上没有大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每一天的过程应该也会挺快乐的。 对，他一开始是不了解我的， 啊， 他只是说就是一个在学校里听说了有这么一个人。 你一开始了解我似的。 但是我 感觉你们俩要打起来了。所以在刚才说的这个 Mr. Miss 这张专辑当中呢，可以听到很多其实关于过去的一些回忆哈。 对， 我想问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嗯， 就是为什么这个组合叫做 Mr. Dear Miss？ 哦， 是想不到其他的名字。 随便就把这个先生小姐拿出来了，还是怎样？ 好像是，这个是留恋起的。 这个想得很快，因为觉得当时要取一个英文名，嗯、想取英文名来着，因为当时在一个咖啡厅里面打工，然后观众基本上都是外国人， 啊、 就觉得那取一个外文名，可能人家能记得清楚一点，然后就叫了这个名字。 但常规大家都会想的很诗意的那种英文名， 这也很诗意啊，不诗意吗？ 先生小姐，Mr. Miss， 非常的诗意， 对啊，多么的 还捧着说。 好的，一开始我们听了先生小姐那些事儿，又听了如果你不曾出现，当然彼此出现了以后，然后他们的音乐路上也发生了很多很多有趣的经历。 嗯，是的。 再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一切的发生都刚刚好。 对对对对对， 他是要 cue 下一首歌了。 是啊，就是专业主持人就这样、啊、 所以这个时候不应该齐声响起了吗？来吧，这首刚好。嗯，很喜欢你们表演时候的脸上的那个表情，就特别幸福的投入在自己的音乐世界当中的。 哎、是的，这个歌是比较幸福的嘛，嗯，然后是一个，其实是一段比较幸福的回忆嘛。 哎，是有故事的，我也是查到有些故事的，我们听听原版吧。 原版是。其实这我们写歌词的时候是去想挖掘一下自己的或者是朋友的故事，然后来创作。但写这首歌的时候是留恋采访我 啊、 然后那个问我的以前的恋爱的一个经过，然后 那我们要不要回顾一下，现在重现一下当时的画面？ 对，就是那样的，大概是04年的时候，就是我的初恋的时候，跟我的初恋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的一个场景，是在大学里面我去上课，然后有一门课就没有去晚了，去晚了以后就那个教室里面都站满了，那种专业课大家都去得很勤的那种，也不是没人逃，然后我就只能就到第一排去，有一个空座，一般不想坐第一排。第一排最旁边是一个留学生，是一个那个他就刚好就只能空在那个座位，就坐那儿。然后 第一个刚好， 对，就是但就是这一个认识，就跟他谈了11年恋爱，这样 就刚好谈了11年的恋爱。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各种性格也刚好啊，什么什么什么的，那就大概是这样子。嗯， 所以现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还有画面感吗？ 会有，但是因为我跟那个前女友已经分手了，在两年前，所以我不太好意思再幻变人家了，就人家已经跟别人好了，我觉得这样不太礼貌，所以就已经变成一个就是生活中各种刚好的一个泛泛的概念，然后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巧的事情。 嗯，在这首歌曲的原版当中，其实还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乐器，据说是来自于巴西的一种乐器。 啊，对对对， 那个乐器叫什么呀？ 啊，那个应该叫 tambourine 吧，那个我可能念的不太准确。那个是我们因为留恋的那个唱 bossa nova 的那个启蒙是小野丽莎。 嗯， 小野丽莎她，我们听她的编曲当中会有那个很明显的有一种啊嘣嘣嘣嘣的一个声音。哎，我们不知道那是敲了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就拿那个音乐去请教国内一些打击乐的专家，让他们听，然后知道是一个巴西，一个很常用的一个打击乐器，所以我们就特意的找来这乐手来录这个声音，好让它更加的地道。 这样的过程其实也是很多人听到 Mr. Miss 一开始的歌曲的时候，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呀，你怎么不上天呢？会以为说这个组合好像可能是在玩音乐。 哦， 就是主业可能不在音乐这上面， 哦， 可能是玩着在做，但事实证明你们其实在音乐方面非常非常的认真和投入，是吗？ 认真是确实是认真了，因为 就比如说刚才这个乐器 啊， 当你知道以后就立马一定要问很多的专家搞清楚它是什么乐器，然后并且搞到手。 对，因为我们是并不是学音乐专业，我们是在北大学文科的，然后会有一些文科生的思路，就是想把一个事情搞清楚然后再开始做，包括它的所有的历史啊，这个背景啊，文化呀，大概先从这个方面入手，先搞明白以后，大概在这个知识的方面能够没有什么太大的疏漏以后再开始做，基本是这样子。 是的，这一路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也会分享很多的好音乐和你知道或不知道的那些故事。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收听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看一下今天两个小时的过程当中他们的表现。视频收看方式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这里是974 Live Show， 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精彩继续了。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海浪、草原、沙漠、美食，嘿，一起来跳舞啊！ 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或是在做梦。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 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OK, let's go。记忆总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翻滚，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回忆的大门，记录着我们一起走过的电台音乐，陪伴我们一起共他的当年明月，看着我走来走去还是回到那个起点，我还记得当时在音乐

974 Live Show。 17:34，欢迎各位走进974 Live Show。各位好，我是泽华。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 Mr. Miss 在节目当中演唱给大家。欢迎各位可以通过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进行广播收听，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一上来有一封信想给各位听一听，在这封信之后好听的歌曲等待着各位。 在这巨大如谜一般的城市中，在365天、24小时、3600秒不曾停歇陀螺般的旋转跳跃中，我们竟然刚好相遇，真让人感叹缘分的奇妙。亲爱的，有时我会想，如果你不曾出现，哪会有这么多百转千回的故事呢？白天我们都是活在这座城市中的冷面白领，偶尔只能靠看剧解忧，幻想男人们围在我身旁。当呆得来当前，面对堆积如山的工作，我们又会变身无药可救的晚期拖延症患者，忧虑难当。夜晚躲在觥筹交错的钢筋水泥丛林之下，我们经历着爱情的来临和离去，甜美和忧愁。每次分离，你都浪漫地称它为秋别。讲真，与你在一起太久了，有时候也难免摩擦和厌倦，真想对你说，你怎么不上天呢？但因为是你，即便这座城市中有太多的不如意，彼此相伴，一同面对，便好像可以勇敢起来。夜色已深，该睡了，唱首 Funny Midnight Sun 给你。我们说好的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不是吗？睡吧，在梦中烟雾缭绕的十字路口，记得有一家坐落于悲伤大厦旁的解忧小卖部，欢迎你到那里看看。爱你的 Mr. Miss。 哦，还有什么比此刻在路上听到这样的音乐更美的事情呢？感觉时间已经不是傍晚了，就已经来到了午夜时分。 对对对， 很美好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也是刘恋写的。你们俩初识的时候，刘恋写的第一首歌是吧？ 对对对对， 那个时候还很喜欢英文歌嘛，觉得英文歌写出来，就是和这个音乐更搭调，然后当时就写了一首英文歌。后来觉得还是我们一起创作之后，觉得还是应该多写中文歌，因为一直模仿那个国外的这种音乐，就一直只是算是模仿嘛，所以得有点自己的东西，那就把它变成中文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这首歌的歌名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叫做 Funny Midnight Sun。 你是一个天马行空的一个女孩子吗？ 我比杜凯天马行空一些。杜凯是特别和生活挨得很近的这样一个人。 午夜跟这个 sun 太阳有什么关系？ 对啊， 当时是写这个歌是因为当时在谈一段恋爱，然后那个人是很丧，用现在的话说很丧的一个人，就是生活就是一直很忧郁，然后我当时就很想， 那应该叫 Funny Midnight Sun 啊，而不是 中文的丧。 哎，这是好主意， 是不是重新改一下歌名好了？不要破坏那种情绪。刚才说他是一个很丧的人，然后呢？ 对， 很丧的人。 对，然后我当时就很想就是做他的一个太阳，想要去照亮他，想要把他生活就是变得暖和起来。然后发现好像没有什么作用，反而是我自己好像被他逐渐吞噬了。我就觉得这个丧其实对于人的影响要是那种非常毁灭性的。对， 所以这首歌曲背后还有这样的一段故事。 我第一次听了。 你第一次听 了？对对对， 太不关心我了。 据说你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还专门去学了巴萨诺瓦曲风和爵士曲风的一些专业知识是吗？ 对，那个时候不会啊，那就刚认识他，那之前我是喜欢那种黑人 R&B 什么那种音乐。 哦，真的呀？ 对，就像现在流行的常石磊、袁娅维他们那种音乐，那个时候我连硕士论文写的都是那种东西。 那现在怎么完全没有那些影子了？ 就是发现自己不太合适那个性格，就是好像不够那么黑人的那个， 他没有办法那么嘿嘿呦呦 baby 他 就不是那个性格。然后反而刘恋就是他一下子让我觉得我可以跟这个当时这个师妹一起探索一下这个方面，刚好我也有了兴趣。然后就想就从这首歌帮他编曲开始吧，所以就开始学习那个巴萨诺瓦。 我觉得一个组合找到一个自己的风格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是非常难。 你们是怎么确定到现在这样？现在好像有个专业的一个说法是吧？ 对，我们模仿的那种歌是有一个专业说法的，叫 Great American Songbook， 就是美国的，等于是美国的，通俗说就是美国的在摇滚乐之前的流行音乐，摇滚乐出现之前那些流行音乐，大概有几十年都是那样的一个风格。 就大家比较喜欢的雨中曲是不是这样的？ 对，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代表吧。包括那个还有大家很熟悉，就是像音乐之声啊，那种音乐都是这种风格的。我们是模仿借鉴的这种风格的写作的手法吧。 那你们是什么时候明确说好我们就走这样的一个风格的？ 那就是到2013年吧， 07年到13年，将近7年的时间。 09年开始， 09年 到13，4年之后找到这个方向吧。 那这个过程是？中间这4年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就乱走， 黑暗， 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有的时候找一找又找不到，然后继续找，就那样子，挺绝望的，但是又没办法，就继续找吧，就那样。 寻觅的路上，就此时此刻各位在开车回家路上呢，可能也是在寻觅。 对对， 一方面寻觅自己的路，一方面也是寻觅自己人生当中的路。这有点鸡汤的文字的。总之我们先听一小段非常非常短的广告，广告之后回来呢，我们再会继续的带给大家好听的歌曲。 前两天去见一个朋友，这跟我抱怨车辆保养忒贵，当时我就惊呆了，我平时去 4S 店保养不花钱啊， 没有时间还可以请专业技师上门服务，还有15天或2000公里超长质保。他一听羡慕坏了，马上问我原委。我告诉他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免费赠送方便靠谱的车辆保养，享受轻快生活，就是这么简单。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除了可以通过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进行收听之外，还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全程的视频直播了。下面这首歌曲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闹钟响了好几遍了，你怎么不起床呢？你说再睡个5分钟可以敬你钟头了。根据您的临床表现，我们可以初步诊断你是晚期拖延症患者。 攒了一礼拜的工作，可是一拖再拖，领导气了，老板怒了，可你还在我胃口。 根据您的临床表现，我们可以再次诊断你是晚期拖延症患者。 对于这个现代人的医学难关，我们目前尚无有效治疗手段。明日复明日，每天浪费时间，我只能断掉你 WiFi， 拔掉你网线， 扔掉你手机， 关掉朋友圈。 现在必须给我开时间，你要是干不完，就不给你吃饭。 你又胖了，说要去健身房，可整天躺着。 明天见导师交论文，大不了今晚不睡了。根据您的临床表现，我们可以再次诊断你是晚期拖延症患者。 攒了一个月了，没有干净衣服能穿了。 房间不是人类住的，双脚都没地方搁。根据您的临床表现，我们可以初步诊断你是晚期拖延症患者。月里的房租还没交，水电费该罚款了。 不想做饭，不想洗澡，电视剧停不下了。 根据您的临床表现，我们可以再次诊断你是晚期拖延症患者。对于这个现代人类医学难关，我们目前尚无有效治疗手段。明日复明日，每天浪费时间，我只能断掉你 WiFi， 拔掉你网线， 扔掉你手机， 关掉朋友圈。 现在必须给我开始，今天要是干不完，就不给你吃饭。你又胖了，说要去健身房，可整天躺着。这顿不算下顿，再说不吃饱怎么减肥呢？根据您的临床表现，我们可以完全诊断你是晚期拖延症患者。你是晚期拖延症患者，你问我，我问谁呢？我们都是晚期拖延症患者。 哇，从来没有想过可以在直播间当中听到现场版本的这首晚期拖延症患者。太多人喜欢这样的一首歌曲了。 哦， 我觉得你们每一次演唱的时候，那个面目的表情真的非常非常的可爱，尤其是杜凯老师那个眉毛挑逗的呀，哇。所以你们在组合当中会有一个角色分工吗？ 有吗？ 感觉杜凯老师幽默一点。 嗯，他就是负责接地气吧。我负责抬逼格。 你就是冰山美人。哎，所以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怎么样创作出来的？谁的衣服堆了一个月都没有洗？谁没有交房租啊、水电费啊这些？ 嗯，都有吧。 对，好实在。 对对对， 就是我们最就想到了这种音乐风格，就找到音乐风格以后，我们最先想到的大概就是这个题材，就很自然的想到，我们一直就尤其那个时候刚刚毕业，临近毕业的时候还在上学的时候，像拖延这种心理就很明显，因为那时候还老要交个论文，交个这那的，就尤其学生比工作以后要拖延的多一些，上班以后好像稍微好一点。 没办法， 也没好太多， 也没好太多。 那说明你老板管得比较轻。 我以前都是七八点能起床，后来十点钟能起床，现在大概十一二点起床吧。 哎，这些话应该联系一下老板哈，听听老板作何感想？ 老板最清楚了。 晚期拖延症患者也是说出来很多现在年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 是是是， 这也是你们作品当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吧？ 对，首先是自己的想法，也希望能够，因为有的时候一种，其实晚拖延症是有点心理问题的，我觉得，就是可能是有的人是完美主义，有的人是焦虑，就是他是 逃避。 对，逃避，然后有个事情他就是很烦，然后希望通过拖延让自己好受一点。然后这个 我感觉在现在这个社会没有拖延症是一种心理问题。可能有急迫症之类的。 啊，对对，所以有的时候就把自己心理的这个问题或者生活的状况罗列一下，对自己也挺好的一个医治的感觉。 你们俩是有拖延症这样的情况吗？ 太有了， 没有啊， 太有。 我们是正常人。 所以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导致好像现在作品好像出的并不是很多的新歌这样的一个 非常慢，非常，但是这个也不只是拖延症了啊，也确实我们的这个风格要复杂一些，感觉创作起来也可能我们比较笨，反正就是越写越慢，但是也希望不能标准掉下来，然后继续慢慢的写。 我听说之前有过这样的一首歌曲，是你们用了三四年的时间去积累，然后去创作，去扒很多的谱啊，然后才创作出来的。 哦， 很多首歌都是。 对对， 真的、 啊、对，基本上每首都是。刚刚唱的好几首都是大概，像刚刚唱的哪一个？晚期拖延症，晚期拖延症好像曲子和词写出来比较快，但是那个制作大概又后续花了两年的时间。 两年的时间啊， 就是一开始找不到办法，就不太会嘛，也因为都是从零开始学，就跟第一次我们写那个巴西风格一样，就一点一点的，然后找到资料，然后再学习那样子。 因为这首歌，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听起来觉得好像比较简单，比较欢快一点，但不知道是这个简单的背后有这么复杂的一个过程。 因为我们想就是做制作的时候，像那个专辑的版本，如果大家去网络上听的话，能听到它，我们就想到这个，就很像小时候看的动画片那种猫和老鼠啊那种感觉，因为好像你一直在追啊，特别着急的。因为拖延症的人的心理其实是急的，他虽然看上去就静止在那儿没有动，但是他心里特别着急，他就觉得完了，我的人生要毁掉了，但是我还是在这儿。然后就特我们希望把这个制作做成像小时候像猫抓老鼠那种样子，然后就想找那种资料，那个怎么写呀？找乐谱啊，以前的那种英语的乐谱或者什么的，就在找搜集了两年的，就是那个拖拉了两年的时间才把它弄出来。 有时候我们听一首歌曲，看上去就三分钟、四分钟这样的一个时长，但其实背后有着太多太多的功课和太多的细节了。 对啊，但是这个听歌的人也不需要非要知道，开心就好。 好的，那么接下来继续来听歌吧。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之外，也欢迎各位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 是的， 下面一首歌曲我们唱哪首呢？ 那我们可以唱那个，虽然现在已经深冬，那我们可以唱一首秋天的歌， 秋别、啊。 唱秋别吧。再没有机会让你

尽的情债， 冲不熄的泪珠， 等浪来数一数， 浪是日春日风，风是冰河水，但等浪吹来，为浪一同奔。 情债， 冲不熄的泪珠， 等浪来数一数， 浪是春日风，冬是惊鸿雨，但等浪吹来，为浪一同奔。 哇哦，好好听的一首歌曲《浪是春风来》，这首歌我觉得歌词写得特别特别美。 嗯， 有几句我喜欢是“浪是春日风，浓是净空云”， 是的。 但等浪吹来，归浪一同奔。 嗯，是的，但这个是民国时候的一个作品。 嗯，你们怎么关注到这样的作品呢？ 关注到是因为我们在最开始唱那些。美国的早期流行音乐的时候，就会联想到同时期的中国人做什么样的音乐，然后就是大概在40年代的时候，像上海的百代公司出过很多的这样的歌曲，最出名的歌手就是周璇了，然后除他以外还有很多的人，然后那时候有一批等于是中国最早的流行歌曲吧， 这首歌曲呢也是白红演唱的一首歌曲。 对对对 对对。刚才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也在幻想说，谁说听这样的歌曲一定要吹这个黄浦江的这样的风 啊， 通惠河的风也可以嘛，是不是？ 对啊，就像那个时期特别出名的歌手那个严华，就是周璇曾经的一任老公，他就是北京人呢，他是从北京过去的。 所以现在你们喜欢的风格是这样的。曲调这样的曲风 这个是我们很想去探索，然后希望能够借鉴到我们创作中来的一种风格，但是现在还没有写出来这样很多的作品，但是觉得就是民国的时候的作曲家特别聪明，他们可以把同时代美国的音乐那么自然地变成中国的音乐。我们觉得这个很值得学习。 那刘恋在演唱的时候，你会觉得找到那样的感觉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吗？ 还好，其实我们也并没有说一定要去复原当事人怎么唱的。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把他们那种比较古典的表达然后放在现在的当下的一种情绪下面。 好，这是刚才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其实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可以听到很多他们自己很喜欢的音乐。 对对对， 很多就是大家现在可能非常不熟悉的音乐，但是我们回唱的时候你会发现哇，曾经写的是那么美的一个东西。 是的是的。 接下来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吧。 好的。 然后我们其实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特别火的一个电影的一个主题曲，我们也特别喜欢，就是那个那片叫什么来着？ 叫《寻梦 环游记》。 环游记 啊，对 对。然后有那个片我没看过，但是他的那个作曲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百老汇的作曲家，就是 Robert Lopez。他之前写过什么 Avenue Q 啊，或者还有给南方公园写过歌。他的那个歌就刚出来的时候，就大家都在唱，然后一听，哎，这个歌怎么这么好？哎，一查果然是自己特别喜欢的作曲家写的。然后我们也关注这首歌，然后稍微的 稍微的变化了一丢丢，然后来唱这个。 哦，还有变化，那比较期待。 基本没有，因为觉得这个很完美，就不舍得变化，就换成了我们两个人的版本吧，等于是。 因为这首歌也有人变成了中文版本嘛，有中文歌词部分在。 对对 对， 对， 对， 对。 稍后我们呈现出来的是中文版本的，还是英文原版的？ 英文的，英文的。 好，这首歌曲我觉得现在应该是很多朋友都会跟着一起唱了。 对对对。 如果你会唱的话，我们一起全程大合唱。 哎， 来， 对的 ，Remember Me。 Remember me. 等一下啊。One, two, three.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say goodbye, remember me. Don't let it make you cry. Though even if I'm far away.Hold you in my heart I sing a secret song to you Each night we are apart Remember me Though I have to travel far Remember me Each night you hear the sad guitar Know that I'm with you The only way that I could beRemember me. 哇哦，几乎都听不出来是那首歌曲了 啊！稍微的变化一下下， 和声的部分比较多。 是你们听完这首歌曲以后，马上就想到这样的一个想法吗？还是怎样？ 对，因为就是像这个作曲，它。就是我们经常听到他的歌啊，会有一种心有戚戚焉的感觉，就好像我们跟他的那个音乐的灵感的背景是很类似的。 嗯 啊，所以这首歌就会觉得像是那个真的像同行写的那个感觉。 因为听了原版，其实是虽然情绪啊，如果看完电影之后，你会觉得情绪稍微有点伤感，但是原版的歌曲营造出来是那种非常欢快这样的一个曲风在的。 嗯、对， 对对， 你们这个版本就感觉是一种忧愁。 啊，但是也稍微的温暖一丢丢吧。啊， 嗯 嗯， 好，欢迎各位继续的收听收看974 Live Show。我们今天节目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之外，还是再度提醒一下大家，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既然我们刚才听到了一首电影当中的歌曲，接下来我们继续的再来听同样是电影歌当中的歌曲，不过这首歌曲是你们两个人原创的 啊。对对对， 长相思。 长相思， 嗯，这也是去年的秘密那个电影的一个主题曲哈。 是是是，因为这个电影导演也是我们的朋友，他特别喜欢我们之前聊到的这种民国时候的这种，他喜欢民国时候电影。然后他把自己的片也拍成很有那个质感，他就特别想找那种歌的原创的音乐，然后刚好我们就很投机，然后就那个创作了这首歌。 好的，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接下来我们听一听现场版本的这首《长相思》。 情劫，薄人双生。 相思，很美的一首歌曲。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有一个女子吧，也靠在窗边，然后看着外面的月光啊，然后低头想着自己的事情，很俗的一个画面，其实我已经营造出来了。但是我觉得就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可能每个人都会找到一些自己的故事点。 对对对对，那个画面应该是挺多，那个 老电影当中都有的。 对，诗歌里也有归怨词嘛。啊，对对对对， 你们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会有一些画面吗？ 其实这个歌词不是我们写的啦，是那个导演写的，他就是是根据他的那个电影里的故事的那个模拟出这样一个画面。我们更多是在想去理解这个东西，然后当时跟这个导演交流，他最喜欢的一些作品是那个写那个玫瑰玫瑰我爱你的那个陈歌辛他的一些作品啊、所以就是一年前这个时候，就过年期间，然后再创作这个东西，再回了那个我山东老家，然后就不停的听那个作曲家的各种作品，然后来回的唱，来回的体会，因为那个时候的作曲家经常还会参考一些戏曲的音乐。 听说现在杜凯很喜欢听一些戏曲类的， 就是为了这个东西啊，我为了学习这个。 他听歌都很功能性的，他没有真爱，他只是为了工具，都是工具。 哎，但我现在确实发现有些音乐人，就是因为每天都要跟音乐打交道嘛，可能做着做着就发现没有自己喜欢的歌曲了。你还有吗？ 是的，没有， 真的是纯功能性了，是吗？ 他其实很难说了，我觉得他可能已经很难辨别自己是像那个像我们当不做音乐的时候，纯是音乐爱好者的时候，你听音乐你就是一个很直觉的一个东西，但是你其实做了音乐之后，那个 因为你明白是怎么回事之后，那个直觉的东西就变少了。 对，你就开始有很多的功能性，说我要去思考一些东西，我要去他参考的什么呀，然后这又有些什么乐器什么编曲这些方面的东西，你会不会就变得不是那么享受音乐本身了？ 就是变成另一种享受了，肯定不是爱好的那种享受。有的时候我们真正作为一个音乐爱好者，喜欢那个歌，它是也有一层那个神秘感在里面。 嗯 啊，就像一个大夫，他欣赏一个美女，然后、 啊、大夫欣赏美女， 但是他学过解剖学，你知道吗？他一眼看到了他哪儿有哪个器官有病灶之类的。 哎呦 就我们听歌会是这个感觉，就挺难克服的，也是啊、嗯。 我觉得我们这一趴都是相对比较老歌一点这样的路数哈。 嗯。 你们生活当中是很活泼那一面的，还是也喜欢看老电影啊，去一些很有调调的地方啊这样的？ 调调的地方我不常去，留恋去。 我们俩不是一个阶级。 就是玩的地方我们俩可能不太一样吧，选择的不太一样。 那继续我们就把这个情绪往下延续一下哈、 嗯、 我们还是走这种老歌的这样的一个风格。 是的， 下面这首歌曲是 一首比较欢快的吧，叫做你真美丽。 你真美丽。 对，这首歌其实特别适合就是在生活里面唱，就我身边的朋友经常给我唱。 他主要享受的就是别再唱你真美丽这四个字。 对对对对。 来吧，你真美丽。 好。 心里也欢喜，哎呀呀呀呀，你真美丽，我太欢喜你真美丽，我太欢喜你真美丽，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真美丽，我太欢喜，你看看看看的蜜蜂要采蜜，叫我怎不欢喜你， 那是因为你生得真美丽，赢得我心里也欢喜，哎呀呀呀呀，你真美丽，我太欢喜你真美丽，我太欢喜你真美丽， 啦啦啦啦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好听，很喜欢这首歌曲那个你那种唱法，很有意思的一首歌曲。 对对对， 刚才听到是你真美丽，每个人都会有一些美丽的画面，美丽的回忆。 对， 我觉得你们俩让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画面啊， 嗯、 就是当时刘恋说为了 Mr. Miss 这个组合决定放弃读研， 是的， 这样的一个机会、 哦。其实不是为了组合，就是不想读研。 你能不能配合一下？ 所以真的是就真的不想读研，并不是为了组合，是吗？ 也是有可能为了组合吧，就是 他是一个不太想说那种肉麻话的，他那个 但是你当时听到他这个决定的时候，你是什么怎么想？ 我哭了呀， 嗯， 我当时是那样的，他们有一个。当时有一个给我们拍纪录片的一个剧组， 嗯， 分别采访我们两个人，然后一段时间跟拍刘恋，一段时间跟拍我， 嗯， 那会儿刚好跟拍我的时候，刚好刘恋就去那个好像是，就是接到那个保研的那边的电话，他那个保研是在深圳， 嗯， 所以才会出现就是说保了研就不能组合，因为我在北京嘛，然后他去另一个城市，然后就是。 当时那个时候正在拍我的时候，他就说几点我就要赶紧给那边信儿了，就那样子给我发短信。 你那时候应该还挺紧张的吧？ 我好紧张，我正在，人家就拍着我，拍着我，正好哎，你来了这个消息了，然后你现在什么心情？然后他就问我，你知道吧？就那样，然后我真的很担心啊，就是。那之前我们在学校是09年开始合作，然后到那个时候应该是2011年。 那个时候组合的状况是什么样的？ 组合状况是应该现在想的话就是最低点，就是找不到那个音乐的方向，到那个就是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同时两个人都快要毕业了，他毕业的时候相当于这个组合到底是学生期间在学校里业余的玩一玩，还是说要真的当个一个事情做，就那个时候就决定了，就是到底你毕业以后是完全放弃掉还是说继续，那是一个转折点的时候。但同时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几年都找不到音乐的方向，而且也演出很少。 那我就能想象你当时那种忐忑的一个心理了。 对 对, 对， 如果他离开的话，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没有任何理由要要求人家不离，那当然没有了，就没有理由能够要求人家，因为你不能给对别人的未来负责嘛。 现在这个纪录片网上还能看到吗？ 不知道哎，好像就黄了，但是当时的时候 的片段居然没， 真的现在回看的话一定会很好， 就突然他就发过信来了，说我已经决定了那边不去了，已经给他回答了，然后我就特别开心，然后就笑出泪来了，然后人家正好拍下来了。 你们组合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哈，就是自己音乐这条路走得顺不顺，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肯定有不顺的事情，但是到目前为止还可以过得去。我们俩不太一样，我觉得榴莲特别顺，是吧？你个人的音乐路特别顺， 就比较平稳吧。 因为他还有一个另外的工作嘛。 对， 那叫音乐路吗？人家问你音乐路是什么， 所以就养活了你音乐的路就很顺啊。 榴莲现在还在上班是吗？ 对对对。 那你现在因为。大家都知道从去年开始嘛，就 Mr. Miss 这个组合开始变得非常非常的忙碌了。2017年开始之后，你现在会有一种难以找到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吗？ 会有一点吃紧呢，就是时间安排上。但是我其实也挺喜欢我的那份工作的，我觉得我是我的爱好吧。就不能说那个是为了妥协现实啊，这是为了追逐梦想，我觉得不是，就两个都是我的爱好。 那就现在还没有那种巨大的矛盾点？ 我觉得还没有，可能是我的公司太容忍我了吧。 所以之后呢也会带来更多的好听的歌曲和好的创作。 对对对对， 刚才也是聊到说其实二位自己也做过电台节目，只不过在网上做哈。 对，网络电台，但也两年前吧，两年前开始做，但是后来忙起来就给搁置了。 未来呢，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再听一听。我觉得你们俩做电台应该也挺有意思的。一个是段子手，另外一个比较高冷，说不下去就唱歌， 差不多就是那样了。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97.4 Live Show。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进行广播收听之外，还可以通过视频看一下我们直播间当中的一些精彩画面。视频的收看方式呢，是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精彩继续了。 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四任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四任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谱歌读美文朗诵会。2018年元月31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老北京年货大集于1月20日至2月10日在全国农业展览馆隆重举办，购买年货到农展，欢欢喜喜过大年。 1月中至2月底出境游产品预定，认准银联支付方式，机票酒店全打折，租车购物优惠多，签证退税享惊喜，银联低至62折，详询中国银联微信。 璀璨见证荣耀时刻，

虽然这首歌我觉得有点淡淡的伤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听起来嘴角会往上扬，会想笑。哎， 很确切，我觉得这种情绪。 对对对， 我们这首歌基本上也是这样的一个情绪吧，就是写的时候是一种还是很甜蜜的状态，但是就是又含有一丝苦涩吧。 为什么要看着他？ 我不知道他要说什么，因为这个有点那个，这就是前面说到的那个11年的前女友的给他写的生日歌。在那个 分手之前，是每年他生日你都会给他写一首歌是吗？ 对对对对对对，从2005年到2015年写了11首。 哇，已经是一张专辑的量了。 对对对对， 他给女朋友写歌勤快多了。 有一种不满的情绪在那。所以这是最后一首歌曲。 对，但当时不知道，当时就是很开心的，就是跟他一起过一个生日。但是因为我们那个恋爱有很大的困难，就是异地恋。异地恋，然后这个异地恋呐，年轻的时候不太觉得是个很大的负担，然后越到自己要成家立业的那个年龄了，尤其女生啊，她会有一个育龄，那个就是要什么时间生孩子是最好的，就这样的一些事情会让我们负担越来越重，越来越重。然后两个人隐隐的也都知道，可能这种感觉会在这个歌里面有一点那个，尤其现在在唱，确实 再说他要哭了一会儿。 所以杜凯是一个很长情的人 啊，可能其实这个我想可能主要还是你是不是遇到了自己合适的人吧。我可能每个人遇到特别合适的人都会长情吧。 我听说你们两个人一开始做组合的时候，其实就只有工作当中有交集的时候才会在一起，私生活当中是谁也不理谁的，各自玩各自的，各自快乐就好。 好像是的。 是的是的是的。对，一开始是非常纯正的工作关系。 现在呢还这样吗？ 现在还稍微带点私情。 就是因为平时玩的时候会好像朋友圈的不太一样，一个是当时在学校里年级差好几级嘛。然后确实在那个学校里的时候会觉得差一级就差岁数挺大的。然后比如大三的师兄大一的师妹就觉得哎这个就挺大，何况我们差6年。但是到那个毕业之后就会觉得6岁其实也不是很大一个差距了。 常有人说好像组合之间的关系其实挺微妙的，经常处理不好就会有一些矛盾在啊。 对对对对，真是这样的，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很微妙 啊， 特别是这种涉及这个合作啊这件事情就特别容易，就一起要办一件正事儿这件事情就很容易矛盾。 对， 对， 对，所以是你们怎么就一下走了8年，这8年我都很难想象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关系的。现在亲情友情 就是需要这像一个功课一样，就是需要那个遇到困难然后再调整学习提高。就是我觉得虽然我们两个没有谈恋爱啊，但是这个过程比谈恋爱还复杂，有些方面。 也是克服了很多的困难吧。 对对对对对。 现在是一种很舒服的状态吗？彼此 还有上升空间吧。 感觉最近有些矛盾，可以扒一扒。 最近倒还好，那就是其实是矛盾没断下，一直都有。 有一些矛盾才会有一些更多的交流空间嘛，彼此关系才能走得更长远。 对对对对对对。 欢迎各位今天收听广播的同时，也通过我们的视频看一下我们今天直播间当中的一些精彩画面。视频的收看方式呢，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前面我们听了一首歌曲，接下来再带来其他的歌曲吧。 对对对， 一首英文歌吧。 对，英文歌。 叫 Let's Call the Whole Thing Off。也是其实是讲两个人和一男一女和我们俩很像，就是互相的圈子不融合，然后交流方式语言都不一样，然后他们非要在一起，然后就互相只能去彼此妥协的那么一首歌。 来听听看有什么样的故事。 Think I come to a pretty pass of a romance growing flamFor you like this and the other, well I go for this and that. Goodness know what the end will be. Oh, I don't know where to mount. As it looks as if we two will never be one. Something must be done. You say either, I say either. You say neither, I say neither. Either, either, neither, neither. Let's call the whole thing off. You like potato and I like potato. You say tomato and I say tomato. Potato, potato, tomato, tomato. Let's call the whole thing off. Oh, if we have a whole thing off, then we must part. But oh, if we ever part, then that might break my heart. I like pajamas, I like pajamas, I wear pajamas, I give up pajamas. Four way, no way, need each other so way. Better call the calling of four. Let's call the whole thing off. You say laughter, I say laughter. You say after, I say after. Laughter, laughter, and after, and after. Let's call the whole thing off. You like vanilla, I like vanilla. You say spirulina and I say spirulina. Vanilla, vanilla, a chocolate, a strawberry. Let's call the whole thing off. Oh, if we call the whole thing off, then we must part. And oh, if we ever part, then that might break my heart. So if you go for oysters and I go for oysters, I order oysters and cancel the oysters. For we know we need each other, so we better call the cutting off for. Let's call the whole thing off. You left pajamas, I like pajamas, I order pajamas, I give up pajamas. For we know we need each other, so we better call the calling off. Let's call the whole thing off. Let's call the whole thing off. Wow, 这首歌曲翻译过来其实让我们将一切结束 啊、对，将矛盾解决吧。 嗯，对对对对， 这首歌曲听的时候，可以把自己所有的刚才说的矛盾呀、烦恼啊， 是 整个一周的忧愁啊、疲惫啊，希望在这个晚上都可以结束掉。 对对对。 你们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在酒吧当中驻唱是吗？ 对，组合合作的刚开始就是大概这么一个过程，在我们学校的东门外有一个西餐厅，在那边唱歌、然后也是那样开始的合作，开始找到初步的找到风格吧，大概在那唱了半年吧。 所以我也觉得很有趣，就是今天在这样的一个虽然是直播间，但其实我们希望的是这个直播间就像是一个酒吧一样，就像是一个 live house。 对对对对，真的是这样， 重新回到这个 live house 当中、分享自己这一路跟之前不太一样，完全不一样了、可以说重新找到的方向，然后两个人的关系啊发生变化，然后音乐方面也产生了很多很多新的火花和一些灵感在，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对，确实到现在这样的一个比较放松的表演方式还是我们会最自在的一个方式吧。 你们应该很喜欢现场表演吧？ 对对对对，我们觉得那个跟观众的那个互动然后给我们很大的教育，让我们在创作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假想，然后唱给谁听，然后唱的时候是什么样子，这个更帮助我们创作。 一般歌手都会用灵感，观众给大家给我们灵感，刚才用的是教育，这个词也是挺有意思的。 真的，因为我们又是写完了歌，一首歌如果从来没有在现场演过，我们就没有底气，就觉得还不行，还没有完整完成。 每次写完歌都要找观众来认证一下，就是演了两三次，大概这个歌就可以 比较有信心了。 对，可以收进专辑里了。 我觉得这也就是无论是歌手还是观众都喜欢看现场的一个原因在了。 是的是的， 在现场可能歌手获得歌手想要的、 哦，对，就之前，比如说我们听说过有一些戏剧，有一些形艺术形式，像戏剧啊，他会说什么几大要素啊，剧场啊，什么、那个演员呐、啊、剧本呐、啊，还有观众，然后我们觉得，哎。那个戏干嘛就非要有一个要素是观众，他是不是是骗人的、但真正自己来做表演艺术会发现真的是这样，那个观众虽然他坐那就没出声哈、他也没有真的就跑台上来给你提意见来，但是对于那个表演者来说那个太重要了，那真的是是有对象的，而且观众的任何一个小的细微的没有出声音的情绪的变化都能够感受到的。 嗯，今天的九七四大不秀从先生小姐那些事儿开始，最后的一首歌曲我们是以哪一首作为结束呢？ 啊，最后一首歌也是我们很喜欢的一个民国时候的时代曲，叫苏州河边，也是一个很温柔的情歌，特别适合晚上的那种气氛的一情歌， 苏州河边。 很美很美的一首歌，我觉得可以允许啊，就有些歌曲你觉得太美了，然后没有什么画面，不是没有什么话想要说的话，就这样静静的静静的听，静静的感受一下就好， 这是艺术审美里的诗语状态、 千言万语化作沉默 对 刚才这首苏州河边当中的歌词也是非常的美的，夜留下一片寂寞、河边不见人影一个、我挽着你，你挽着我， 对， 夜留下一片寂寞，世上只有我们两个，我望着你，你望着我。再度的感谢 Mr. Miss 今天做客九七次 Time Show， 谢谢， 在节目当中唱了很多好听的歌曲给大家，谢谢谢谢，辛苦了， 谢谢 很开心，希望有机会能够常来， 是的， 如果各位今天只听了我们的广播节目没有收看视频的话，欢迎大家可以回去回看我们的视频、回看方式呢，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完整的视频了。有些歌曲的真的你是看了视频以后你才会把那个画面跟这个歌曲对应起来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九七四 W秀，我是泽华，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呢也是把这样的祝愿送给各位吧，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怕什么呢，享受今晚的美好吧，拜拜。 别担忧还要再过多久才能过你想要的生活，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以后再说，别再问他会爱你多久，未来有谁说得准呢，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未来走一步看一步，没什么大不了的，没有翻不了的山坡，没有过不去的河，别人的看着总是好的，自己的又怕哪天搞丢了，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要再过多久才能过你想要的生活， 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 今天别想了，以后再说，别再问他会爱你多久，未来有谁说得准呢， 把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 今天别想了， 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老北京年货大集于1月20日至2月10日在全国农业展览馆隆重举办，购买年货到农展，欢欢喜喜过大年。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18年2月2日前至